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今年的王宗偶像练习生当中有着高人气的朱星杰，他的第一首 OST 作品为网剧《亲爱的火祖宗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《如果你能懂》，通过本节目首发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。那接着下来呢，这个小时的璀璨年华，我们要来关注过去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曲。回到十年前，2008年汶川大地震啊，当时社会各界迅速反应，众志成城。在2008年的第21期，由119位歌手共同为汶川大地震所演唱的《我们心在一起》，升幅14个榜位，排名17。我们回到十年前，来听这首公益歌曲。 我能感觉到你的心跳。彼此寻找，我要驱散你眼里忧郁， 用我的热血暖你身体。 如果这一切可以改变， 我愿意付出生命交换。 小而过的一阵风， 可以改变，我愿意付出生命交换。 呼啸而过的一阵风吧，带走了我们的宁静欢笑， 让炽热的激情在燃烧，我们要让世界知道。 2009年第21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升幅十个榜位，排在当周第24。王若琳《我的爱》，从2009年出的 Joanna and 王若琳呢，延续了 Start From Here 的爵士女伶的气质啊，在大家期盼当中更进一步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后来这些年，她就会越来越任性一些哈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到2010年第21期中歌榜，我们所关注到的火箭歌演唱者呢，他本来是一名商人啊，当然也是一名歌手，他有着强烈的音乐的爱好。我们来听一下当期榜单，从第33上升21名啊，这个由小虫作词作曲的《想起你的好》，演唱者李健恒，你还记得吗？ 还是蓝颜色，天使灰颜色，一颗心没有方向悬挂着，就算曾经付出多了一些些，爱没有了，想也没有用，爱不深不痛，爱不放更痛，看你不快乐我也不好受，我也想认真的好好爱个人，你不要了我也走不到最后，抬头看看月亮美得让人掉眼泪，你会不会知道我现在很寂寞，好想知道你走后的日子怎么过，有没有人还会牵你过马路，想起你的好，想起你的笑，我不知不觉眼睛都湿了，外表很平静，心却不澄清，我还憋着痛着不让你看到，想起你的好，想起你的笑，你一直不断腐蚀我的脑，好好照顾你自己，希望你快乐到老，把我的爱的好全都忘色，天使灰颜色，一颗心没有方向悬挂着，我也想认真的好好爱一个人，你不要了我也走不到最后，抬头看看月亮美得让人掉眼泪，你会不会知道我现在很寂寞，好想知道你走后的日子怎么过，有没有人还会牵你过马路，想起你的好，想起你的笑，我不知不觉眼睛都湿了，外表很平静，心却不正经，我还憋着痛着不让你看到，想起你的好，想起你的笑，你一直不断腐蚀我的脑，好好照顾你自己，希望你快乐到老，把我的爱的好全都 全都忘掉。 爱的自选专辑收录了他演唱的一些影视作品，还有他自己挑的一些喜欢的老歌来翻唱，其中还有一首他自己作曲的《当时的约定》，就是这首歌在2011年第21期中国榜 TOP40 里面从37上升到19，是当周的火箭歌。璀璨年华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，我们来回顾在过往十年中歌榜 Top 40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曲。时间点来到2012年，赵千羽推出个人专辑《千与千寻》，邀请到了多位音乐高手来助阵，另外曹轩宾担任音乐的制作人，也有周传雄、李卓雄、方文山等等啊，写了歌。我们来听一下2012年第21期中歌榜的火箭歌，排在第15，《不散不见》，赵千羽。 那时我们手牵着手，肩并着肩，那是你对我说不见不散。那是我的视线直击你的耳边，我却仿佛看完整个世界。后来有些男孩弹着新的和弦，后来我的头发长了又尖，后来谁也说了喜欢，说了抱歉，可惜那些与你都无关联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天空闪烁，不愿让你承受我有多么难过。我爱你，给你自由。每一滴滴，一滴一滴晶莹剔透，心一寸一寸，一寸一寸，退到无处躲藏。终有一天，终于能够渐渐消肿。我曾经在你心里住过，一次 想家的地方。 三年前的胡彦斌，除了歌手身份之外呢，也当起了老板，创立了自己的音乐的厂牌，签下了邓入比、郭一凡、尹淑怡等歌手，并以春夏秋冬为主题推出厂牌合集的 EP 啊。我们听到收录在泰歌春 EP 当中，胡彦斌自己演唱的姑娘啊，这首歌呢在2014年第21期中国榜 Top 40啊，升幅16个榜位，来到第7，是当周火箭歌。那想请问一下胡老板，现在呢他的音乐厂牌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？中国榜《璀璨年华》，接下来2015年，金润吉作为阿里郎的主唱，也通过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比赛，让大家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2015年呢，他推出了个人的专辑《慢慢走》，欣赏啊，其中的第一亮相主打歌《路》，在2015年第21期中国榜 Top 4017个榜位，几乎跨越了半张榜单，大幅度升幅，排在第18。晚霞中飞过，车子轰鸣开动，带我追着日落。有时我也感觉一颗心像一座孤岛，很寂寞。未来在什么地方？谁来告诉我？谁来告诉我？我只想闭上眼睛去流浪，像一阵风一样背着我行囊，自由是放下。明天会怎样？时间会揭晓答案。一路上风光不停地掠过，看车流在穿梭，多少次辗转人海中漂泊，抵达你的心谁来告诉我？望着天空的飞鸟，晚霞中飞过，车子轰鸣开动，带我追着心，像一座孤岛，很寂寞。未来在什么地方？谁来告诉我？谁来告诉我？我只想闭上眼睛去流浪，像一阵风一样背着我行囊，自由是方向。明天会怎样？时间会揭晓答案。明天会怎样？时间会揭晓答案。一路上风光不停地掠过，看车流在穿梭，多少次辗转人海中漂泊，抵达你的心还有多远的跋涉？谁来告诉我？谁来告诉我？ 角色是天使，你为我，而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。等我就站在你身后，最寂寞的场所。猜测你的眼神，你的心去哪了？追逐你的眼神，我还能去哪呢？等我就站在你身后，盼着一点温柔。懂一个天使的忧愁，有心事不能说。当一个天使的忧愁，有伤口不示弱。你一再牵动我，给我停留的借口。当天使选择选择了守候，却期待被识破。我不得不沉默，为你我不得不沉默，开口就会泪流，泪流，泪流。 I have some more time. Can I just make it right? Can I keep it on my mind? Can I have some more time? Can I just make it right? Can I keep it on my mind?By your side, can you try to be my mind? 我在你身后，像在这宇宙最寂寞的场所。 这是2016年第21期中国榜 Top 40，以16个榜位升幅，成为当之火箭歌排在第7。当一个天使的忧愁，当时台湾的一位新人 Erica featuring 宋念宇、小雨所带来。 等我就站在你身后，盼着一点。 中国榜璀璨年华，我们来到去年的同期榜单，2017年第21期，火箭歌升幅，锁定5个榜位，有4首，分别是朱新东的《喷嚏》、刘美玲《你是我的》、阿杜《烂好人》。那我为大家选择的是从第7名上升到亚军，张信哲的《迁徙》。 谁都习惯受伤，谁都抗拒被遗忘，越拉扯成了战场，所以到处躲藏，所以漠视绝望。面对就能否认，爱情已阵亡，流浪类似疗伤，人路人不准我的彷徨，憧憬陌生远方。失去想念，仍迎面来袭，跟寂寞前行，直到遥不可及。原来想放手，让爱走，别再骗自己。感觉你的呼吸在耳边来来去去。谁都抗拒被遗忘，越拉扯